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浪山歌》。浪舟城东灵山白，浪舟城北玉台碧，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江崩未崩时，那知根舞鬼神会，以绝气语松化敌，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碧。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秋天，寓居在四川的杜甫忽然得知了好友房管在阆中病故的消息，他匆匆奔赴阆中替好友料理了身后之事。隔年春天，受阆中地方官员邀请，杜甫再次来到阆中。和前一次的奔丧不同，此次前来多了一番巡游的性质。当诗人登上阆中城南的锦屏山时，俯瞰阆中周边的群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阆中城东的灵山呈现出一片白色，阆中城北的玉台山则是一片翠绿。我所站立的这座锦屏山上，松树上漂浮着无尽的白云，山下的江水摇动着将要崩塌的岩石。这里的人们也会大规模祭祀祖先，这祭祀的规模堪与华山、嵩山这样的名山相媲美。遥想中原地区的战乱尚未止息，我真应该在这里建一所茅屋，空对着这片清脆的峭壁。本诗题目中所说的浪山，指的是四川省阆中市城南的锦屏山，这里古称浪山。后人感慨此地风景秀丽，号称花木错杂似锦缎，两峰连列如屏风，因而将这里改名为锦屏山。锦屏山的风光自从隋唐以来就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不止杜甫一人在此留下诗篇，就连当时的许多画家都曾以此山为中心创作了不少绘画佳作。如今的锦屏山已经成为阆中地区颇具盛名的风景名胜。锦屏山主峰海拔大约480米，山上有历朝历代修建的亭台楼阁，以及后人为纪念诗人杜甫和陆游所修的祠堂。锦屏山一年四季草木青翠，号称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登临山顶能够将整个阆中古城尽收眼底。在锦屏山间还有一座著名的碑林，收藏有历代名人的书画墨迹200余件，其中不乏张飞、吴道子等名人的真迹， 为这座自然风光秀丽的名山又增添了一缕人文气息。值得一提的是，在锦屏山上还修有一座纪念南宋抗金名将张宪的祠堂。张宪就是阆中本地人，他少年从军，投入抗金名将岳飞麾下，成为岳飞的左膀右臂。岳飞本人也非常欣赏张宪这位少年英雄，甚至将女儿许嫁给他。遗憾的是，风波亭冤案之时，张宪与岳飞父子一同殉难。在张宪死后20多年，与岳飞父子一道被朝廷平反。大约在明代中叶，阆中家乡父老感念张宪的声明，特意修建了这座祠堂以为纪念。在杜甫巡游阆中时期，曾经写下过不少关于此地的景色的诗篇，这些诗篇中所包含的情绪截然不同。如第一次替好友奔丧前来时，即便是写景的诗歌，仍不免有一丝哀愁在内；而像本诗这样，第二次纯为巡游阆中而来，则留下了许多赏景的闲情，诗中的主题情绪也相对轻松自在了不少。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壁，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江崩未崩时，那知根无鬼神会，已觉气宇松化敌，中原格斗且未归，英杰茅斋看青壁。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山上的花儿不再开，山下的水儿不再流，看一看灰色的天空，那蔚蓝能否挽留，天上的云儿不再飘，下的牛儿不回头，甩一甩手中的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亲民接地气，好酒明兰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中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提起黄宗洛的名字，也许有很多人一时还反应不过来，但要是说起北京人艺经典话剧《茶馆》中那位见天提笼架鸟泡茶馆的八旗子弟松二爷，还有那句经典的台词，王掌柜您给照应着点我那黄鸟，那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这位为人和气又带有几分怯懦的松二爷，就是黄宗洛塑造的最为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您别听这茶馆里的松二爷是一嘴地道的老北京话，可是黄宗洛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江浙小生。 对于一位戏剧演员来说，能够成为舞台上的主角是很多人毕生倾心追求的目标。然而有这样一位演员，在从艺的几十年里，他并没有出演过多少轰轰烈烈风风光光的大角色，而是全身心塑造了100多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形象，用自己毕生的经历完美地诠释了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的戏剧哲学。他就是被同行和观众亲切地称为龙套大师的话剧影视表演艺术家黄宗洛。本期中国力量为您讲述龙套大师黄宗洛的戏剧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黄宗洛1926年9月26日生，祖籍浙江瑞安，他的父亲是一位电机工程师，清朝末年的时候曾经留洋日本，回国后还考上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杨翰林。不仅父亲是翰林，黄宗洛的祖父和曾祖父也都是翰林，三辈翰林，黄家那可称得起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黄家到了黄宗洛这一辈上，一共是兄妹五个人，黄宗江、黄宗怀、黄宗英、黄宗洛和黄宗汉，五个孩子个顶个的聪明伶俐，乖巧可爱，但是小黄宗洛却差点被误认为有智力缺陷，险些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黄宗洛6岁准备上学的时候，姐姐黄宗英带他去学校参加入学考试。黄宗洛哪儿都好，就是胆小，怕见生人，说白了就是认生。打小就是跟哥哥姐姐在家里玩，虽称不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吧，也很少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头一次跟姐姐来学校，见了那么多陌生的面孔，别说黄宗洛了， 搁谁身上谁不紧张呢？这黄宗洛往主考老师的面前一站，心里就打上鼓了。小孩子嘛，心里的紧张必然都反映到了表情上。主考老师看着面前这个小男孩紧张的样子，想着安慰他两句，就轻轻地摸着他的脑袋笑着说，小家伙儿，你不要害怕，你在家里都跟谁玩啊？黄宗洛小声地叨咕着说， 跟小妹。 哦，小妹，小妹是谁呀？黄宗洛不加思索地说， 小妹是我姐。 竹康老师听到这个答案，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这孩子怎么连姐妹都分不清啊？还上哪门子学呀？回家待着去吧。就这样，黄宗洛因为一句小妹是我姐就被老师拒之门外了。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也觉得纳闷，这黄宗洛为什么会分不清姐妹呢？其实事情也不赖黄宗洛，他在家里排行老四，大哥黄宗江和二哥黄宗怀平时都喊三姐黄宗英做小妹，黄宗洛岁数小不懂事儿，也就跟着大哥二哥那样管姐姐黄宗英叫小妹。三姐黄宗英倒是也不反对，就这么叫着叫惯了嘴，所以才在入学考试上闹出了小妹是我姐这样的笑话。当然了，这个小小的误会解开之后，黄宗洛还是顺利地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在书香门第环境里成长的孩子，也许在读书方面确实有着超乎他人的特长。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再到大学，黄宗洛的学习成绩相当的优秀，各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黄宗洛不光是学习成绩突出，他对于艺术的憧憬也渐渐地显现了出来。说到与艺术结缘，还是跟他的家庭分不开的，更确切地说是和他的哥哥姐姐分不开的。黄宗洛的大哥黄宗江十岁的时候就曾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过独幕剧剧本，中学的时候就积极地参加剧社活动，到了大学时期曾与后来成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的孙道林一起组织过燕京剧社，而被黄宗洛称作小妹的三姐黄宗英也十分热衷于戏剧表演，并在1947年投身影坛。哥哥姐姐对于戏剧艺术的热爱深深地影响着黄宗洛。在从燕京大学心理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的时候，黄宗洛郑重地写下了自己未来的志愿，那就是一辈子尝尽人生百味。这九个字包含了黄宗洛对于戏剧舞台的憧憬与渴望。一个人的一生往往只可以从事有限的几种行业来品味自己的人生，但若是想一辈子尝尽人生百味，那只有戏剧的舞台能够让理想成为现实。 走进戏剧艺术的殿堂，登上北京人艺的舞台，黄宗洛与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群众演员到后来茶馆里的松二爷，他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用心去和每一个角色沟通。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龙套大师黄宗洛的戏剧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1952年，黄宗洛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伊始就加入了这座中国戏剧艺术的殿堂，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看事容易做事难，这是中国流传的一句老话。真正投身于话剧的黄宗洛，在感受到这门艺术无穷魅力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其中的无比艰辛。演戏也罢，演话剧也罢，谁都不可能上来就成为舞台的中心与焦点，必须得从群众角色一步步地做起。群众角色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们连具体的名姓都没有，只是用群众后面加上甲乙丙丁这样的编号来代表，所以更被不少人称作是舞台上干零碎活的一群人。 没有人会关注他们，当然也就更没有人会认识他们。黄宗洛的话剧生涯就是从干零碎活的群众角色开始的。那部被他称为启蒙戏的作品就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剧作《龙须沟》。黄宗洛当时饰演的角色是全剧第三幕中一场瓢泼大雨之后龙须沟房倒屋塌到小茶棚来避难的一位居民。与他一起出场的足有二三十名演员，在一般人看来这样一个角色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可是就是为了演好这样一个角色，黄宗洛可是费尽了心思。当年这部龙须沟的导演焦菊隐要求每个演员自己规定角色的职业、家庭和人物关系，以及随身道具、台词等等，要做到不厌其详。黄宗洛和剧院的同事们每天一大早就奔天桥、龙须沟、金鱼池一带走街串巷，观察生活，与当地的居民攀谈聊天，回来之后还要记演员日记，写角色自传，并交给焦菊隐导演进行批阅。到了正式排练的时候，演员们还要先做幕前生活小品，再搞戏中小品。虽然工作繁杂得很，但是这一切却让黄宗洛感受到了一种身为演员的使命感，对于艺术的虔诚追求，让他不辞辛苦地工作着，并且最终成就了自己在北京人艺舞台上的第一个人物形象。扮演群众角色的演员一直以来被业内和观众戏称为跑龙套的。对于话剧这种角色繁多的艺术形式来说，跑龙套的演员一人分饰几个角色的情况是家常便饭。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活里，黄宗洛就经常要分饰角色。不过对于他来说，所谓的一杠二，也就是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因为他经常接受的任务都是一杠四。就拿焦菊隐、梅谦联合执导的现代话剧《智取威虎山》来说吧，黄宗洛在其中就是一正一反、一反一正的一个人分饰了四个角色。一开始他和黎平扮演一对居住在深山老林的老夫妇，土匪一左毛闯进他的家里抢吃抢喝，还公然行凶，吓得两个老人哆嗦的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可这场戏一完，黄宗洛就立马揪下了胡子，披上了道袍，重新登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饰演河神庙里的一个小道士，口中念念有词地敲起木鱼来。到了后一场威虎厅的戏，黄宗洛又成了奉座山雕之命执行骚扰夹皮沟的土匪小排长。就在这样紧张的转换角色的过程中，黄宗洛还把骚扰夹皮沟的情节编成了一段白口，绘声绘色地向座山雕报告自己的赫赫战果。这一段表演博得了全场的彩声。伴着观众的喝彩，黄宗洛急匆匆地迈进了后台，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摇身一变又随进威虎山的小分队上场活捉座山雕。虽然他这么变来变去看似十分的忙叨，但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一杠二、一杠三、一杠四的过程中，黄宗洛感受和领悟到了跑龙套那份独特的艺术魅力与艺术内涵。从三块钱国币里的伪警察，到带枪的人里的看宅门的驼背，从小井胡同里的人贩子毕武，到左邻右舍里的赵爷爷，黄宗洛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戏份轻却滋味浓的角色。提到黄宗洛在话剧舞台上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就不能不提他在北京人艺经典剧目《茶馆》里扮演的松二爷。松二爷和黄宗洛此前塑造的角色一样，也属于配角的范畴，但是他大约可以算得上是个正儿八经的可以陪衬红花的绿叶。而且松二爷也是黄宗洛正式申请又如愿以偿的一个角色，这可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够遇到的好运气。1957年的岁末， 老舍先生带着一份文稿来到北京人艺大会议室，这就是他的新作《茶馆》。老舍先生有个习惯，他总会亲自分角色朗读自己的作品给北京人艺的导演和演员们听。在他看来，旁人是不能读出台词的味儿来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哪句话哪个字上该使多大的劲儿。记得那天大会议室里挤满了人，连门外都坐了不少人，除了演员、舞台美术人员、行政干部也都跑来听这个新剧本。老舍先生绘声绘色地朗读完这部新作之后，在场所有的人都被其中呈现出来的几十位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给征服了，这其中也包括黄宗洛。他当时就迫切地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戏里出演一个角色，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没有台词的茶客，那也是心甘情愿的。为了争取一个茶馆中的角色，黄宗洛给导演焦菊隐写了申请报告。不久，在全剧组会上，焦菊隐先生正式宣读了黄宗洛的申请报告，同时宣布由他来扮演剧中松二爷这个角色。角色是争取下来了，但是黄宗洛也遇到了难题。虽说当时他已经30多岁了，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但是对于茶馆剧本里所展示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经历还是不够熟悉的，这怎么办呢？黄宗洛觉得按照北京人艺戏比天大的一贯宗旨，他选择了泡茶馆和看资料两条路开始了前期的努力。他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来了个颠覆性的改变，脱掉干部制服，穿起长袍马褂，不喝凉白开，改骑盖碗茶，还特意养了一只小黄鸟。在剧组里，黄宗洛和大家一起把排练场完全当成了老裕泰大茶馆，只要一走进来，演员之间尽量保持人物的相互关系，一切按照老年间的规矩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给松二爷设计了一整套的请安行礼动作，怎样请文安、武安、大安、小安、点头安、罗圈安、连环安等等。就是这样，黄宗洛每天早晨起床之后，换上长衫，提着鸟笼，带上早点，溜溜达达地从史家胡同宿舍院来到首都剧场排练场，并请扮演伙计的李翔给自己沏上了一碗小叶茶，然后有滋有味地开始了一天看似悠闲的排练。看过话剧《茶馆》的人，对于松二爷和他那只黄鸟都有着很深的印象。黄宗洛在这只小黄鸟上可是下了心思，他认为松二爷和黄鸟是不可分离的，相互帮衬的，但是光靠几句台词说明他们的密切关系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利用舞台上的大小间隙，通过某些细枝末节来展示人与鸟如何形影不离、相依为命，观众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松二爷这个人。为此，黄宗洛在表演中就做了多处有意的渲染，比如松二爷在茶桌上和常四爷津津有味地大谈养鸟之道，观众虽然听不到他们具体说的内容，但是能够从表情上感觉到是围绕着养鸟的话题。再有松二爷做的一边拖着鸟笼子一边看下棋的动作，那拖鸟笼子的姿势就好像在家里哄孩子一般，一边哼着一边晃着，透着一份特意的仔细。特别是当松二爷被两个穿灰大褂的特务抓走之前，以托孤般的沉重口吻要求王掌柜好生照看自己的黄鸟生离死别的情境，让观众对于这位懦弱无能的八旗子弟真是又恨又爱又怜惜。而黄宗洛也因为自己在茶馆中出色地刻画了松二爷这个形象，而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可爱的鸟人。 身为话剧演员的黄宗洛曾出演过30多部影视作品，一如他在话剧舞台上一样，也极少担任过主角，可他对每一个角色的塑造却都不曾有丝毫的懈怠。 终于他有机会出演了一次主角，可扮演的却还是一位跑龙套的配角人物。龙套大师黄宗洛的戏剧人生，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 说起话剧演员出演电影，现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细数黄宗洛的从艺经历，我们会发现他参加拍摄过的电影作品着实不少，前前后后有十七八部之多。但是他在这些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和话剧舞台上一样，基本上全是配角。黄宗洛最早一次触电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著名导演谢天执导的影片《锦上添花》中扮演了一位仅仅只有一句台词的赶火车的乘客。也许是一种机缘巧合，时隔二十年之后，黄宗洛再次与大导演谢天牵手，而这次要拍摄的影片就是已经在话剧舞台上成为了经典的《茶馆》。包括黄宗洛在内的仁义老演员们在这部影片中的精彩表演让观众大饱了眼福。1986年，花甲之年的黄宗洛又走进了电影《田野又是青纱帐》剧组，在片中扮演看阴阳风水、宣传封建迷信的丁花先生。对于很多年轻的话剧演员来说，从舞台走上银幕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因为必须要习惯在镜头前的表演方式。而这些对于黄宗洛来说却不算什么困难，多年的塑造表演的经验、深入生活的积累，以及在北京人艺所培养出的对角色负责、对艺术负责的作风，让他很快就融入了剧组，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并因为成功演绎了丁花先生这个角色，荣获了吉林省的小百花奖。在黄宗洛拍摄的众多影片之中，1993年的《找乐》是比较特殊的一部。首先是黄宗洛因为在片中的出色表演，荣获了希腊萨罗尼亚国际电影节表演金奖。另外，在这部电影中，黄宗洛当了一回真正的主角。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电影《找乐》里，黄宗洛所扮演的主角老韩头，身份是一位从京剧团退休的老人，而他原来在京剧团所从事的工作呢，就是沏茶倒水、收发信件，外加跑龙套。这一辈子跑龙套演配角的黄宗洛，终于演了一次主角，却演的还是一个跑龙套的人。在整部电影中，有一段情节非常的感人，讲述的是剧院上演京剧《十八罗汉》斗悟空。即将退休的老韩头最后一次扮演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龙套，当他气喘吁吁地跑着圆场，并在侧幕边上对着徒弟们喊出最后一圈了，玩命也得跑下来，卯足了劲儿，使劲儿，最后一哆嗦了的时候，真的让人很难分辨出这句话究竟是片中老韩头的心声，还是几十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在话剧舞台上出演配角的黄宗洛的心声。黄宗洛的身影不仅频繁地出现在银幕上，离休之后的他还参与了不少影视剧的拍摄，前前后后大约有十八九部，像古装剧《寇老仙》里的李公公，大宅门里的常公公，笑傲江湖里的平一直等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都市剧中，黄宗洛所扮演的人物大多是看门人一类的角色。因为扮演过大量这类的角色，所以黄宗洛在去一些单位看望自己的老朋友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听到朋友单位里的人说，哎，这不是看门的老头吗？你进来干嘛？出去。每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语，黄宗洛并不反感，他反而非常的欣慰，因为人家的反应恰恰证明了他在影视剧中对人物塑造的成功。2004年，黄宗洛参与了古装电视剧《大石烂》的拍摄，这部作品对于他来说有着一份特殊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部电视剧是黄氏四兄妹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黄宗汉联袂出演的，当时在影视圈中传为了佳话。 黄宗洛的大哥黄宗江曾经动情地说，这是咱们兄妹四人第一次荧屏相聚，或许这也是最后一次，算是给大家留个纪念吧。而对于黄宗洛来说，意义却还不仅仅只在于此，因为他当年能够走上戏剧舞台，从事表演艺术，是和大哥黄宗江、三姐黄宗英的熏陶密不可分的。能够在有生之年和哥哥姐姐一同出演一部作品，也圆了他自己心中的一个梦。在圆了自己心中这个梦之后，由于年事已高，黄宗洛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他却始终牵挂着话剧舞台和他所塑造的每一个角色。2012年6月30日，黄宗洛这位跑了一辈子龙套、演了一辈子配角的艺术家，完成了自己人生大戏的谢幕。 如今黄宗洛这位龙套大师已离我们远去，但他那极意味深长的自我评价却永远值得我们去珍藏。他说，这一辈子哪儿都好，就是长得有点寒碜，天生不是当主演台柱子的料，但只要有角色他就使劲演，没想到歪打正着，观众还真认识了自己。人活一世就图高兴乐呵，谁让自己有戏瘾呢？小角色演好了也是很讨观众喜欢的。他认为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酒一杯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一介书生总姓呆，野原骑士见微怀，西童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聪明灵秀窃舞诗，一卷红楼触百思，此事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这两首诗是一代红学大师周汝昌为自己所作的，他们道出了这位一生从事红学研究的老人与《红楼梦》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缘分。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红学大师、古典文学研究家周汝昌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他的祖父周同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同知。说起同知，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大概就是知府的副职，算是正五品。 周汝昌的父亲周景仪是清朝光绪年墨科的秀才。听着周汝昌父辈的这些经历，给人感觉他似乎从小就应该是在书香门第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和外寇入侵，导致周汝昌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社会动荡和家庭贫困的状态下度过的。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家庭的熏陶，周汝昌的求知欲非常的强烈，而且仿佛还与生俱来就具有过目不忘的聪慧能力。1926年，周汝昌进入了咸水沽镇的田家坟小学读书。上小学的日子里，周汝昌的成绩非常的出众，而且还显露出在语言方面的天才。他接受外语的速度快到令人称奇叫绝的地步，那些原版的英文课本在他的眼里毫无障碍。那些年里，周汝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因为成绩太出众了，所以同学们给他送了一个称号，叫做铁第一，意思就是每次考试不用跟周汝昌去争，他铁定是第一名。1933年，周汝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觉民中学，但是后来因为战乱，学校被迫停课了。直到1937年，周汝昌才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南开中学，这也是周汝昌在幼年求学生涯中唯一没有夺冠的一次。就读天津南开中学的时候，他的英文水平已经跟老师不相上下了。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之后，周汝昌又进入了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读了高中。这段时间里，周汝昌渐渐地开始热衷于文学艺术。由于家境贫寒，没有什么藏书，所以他对于自己得到的每一本书都视如珍宝，反复研读，细心推敲，并且还要写下读后感来。在他读过的书中，每一页的书眉空白处都被工工整整的樱头小楷填得严严实实。高中时期，周汝昌的学习成绩一如既往的优秀。但是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进大学继续深造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他的求学之路不得不像考初中时候那样再度搁浅了。1939年，周汝昌得知还没有被日本军队侵占的燕京大学正在招生，就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了燕京大学的外文系。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燕京大学还是被日本侵略者封闭了，他们强行把教授们从北京押往山东的集中营，在校的学生们也都遭到了遣散。周汝昌也回到了家乡天津，在家期间他继续以书本为老师，并且写下了许多的诗词。有一天，周汝昌突发奇想，大胆地给自己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顾随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自己的小诗。转年年初，他就收到了顾随老师的回信，从此他们师生二人便开始了长达20年的书信往来。周汝昌与顾随先生的这些信件主要是两人学术上的交流。周汝昌会在信中把自己写的词让顾随先生点评，顾随先生也会把自己写的东西让周汝昌进行评价。在信中，两个人的语言都十分的亲切。很多时候，顾随先生并不把周汝昌唤作学生，而是称呼他预言兄，因为周汝昌的字是预言。由此可见，二人虽为师生，但却如同朋友一样的亲近。与顾随先生来往的每一封书信，周汝昌一直都珍藏着。可以说，这些信笺对于周汝昌未来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顾随先生也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对周汝昌有着这样的评价：有周预言者，燕大外文系毕业，于中文亦极有根底，诗词散文皆好，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周汝昌经过了复试，继续回到燕京大学外文系完成学业。毕业时，周汝昌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大为震惊。教授们之所以震惊是有原因的。 像文赋这样涵盖广博而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更何况是全篇译成英文。周汝昌因此获得了论文一字未改就全票通过的好成绩。不仅如此，老师还破例请作为学生的他吃了一顿饭。这一年正值燕京大学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并成为了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又把24诗品翻译成了英文，介绍到了欧洲，同时也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用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了中文。 周汝昌，这个小学时班里学习成绩优秀的铁第一，高中时一心求学不惧战乱的有为青年，大学里英译中国文学经典的奇才，是如何与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结缘，并最终成为一代红学大师的呢？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红学大师、古典文学研究家周汝昌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虽然周汝昌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的成就，但在一般人还是往往会把他定位为红学大师。周汝昌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红楼梦》的呢？这还要从他的青少年时期讲起。小时候，周汝昌就常听母亲讲起《红楼梦》的故事，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王熙凤、秦可卿这些名字他很早就知道。长大了读书识字之后，周汝昌又从母亲的手里看到了古本的《石头记》，也就是《红楼梦》。不过他正式开始研究《红楼梦》，那还是他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时候。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了一封信，这信是一直在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哥周汝昌从天津寄来的，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的卷首有胡适先生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提到了敦诚与敦敏都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希望弟弟周汝昌能够帮着查证一下。收到哥哥周汝昌的信之后，周汝昌立刻来到了燕京大学燕大图书馆查找资料，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胡适先生在考证文章中提到的那首《咏琴诗》。兴奋之下，周汝昌把这一重要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的副刊发表了。说来也巧，胡适先生也看到了天津民国日报上这篇文章，他当即给周汝昌回了信。从此之后，周汝昌与胡适先生便通过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这也成为了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说起周汝昌与胡适先生的会面，那是在1948年夏初，当时正在撰写《红楼梦》新政的周汝昌带着讨教贾书本《石头记》的疑问，第一次叩开了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这次会面让周汝昌受宠若惊，胡适先生居然慷慨地将珍藏的孤本《贾虚本石头记》借给他拿走细看。不仅如此，后来胡适先生又托当时在燕京大学授课的小说专家孙凯蒂，把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邮政书局石印大字本《七聊生续本石头记》拿给周汝昌做研究。对于胡适先生几次赠书的经历，周汝昌曾不止一次地感叹，胡先生能够平等地对自己，还对自己爱护有加，他的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1953年9月，已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由唐立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政》。这部洋洋洒洒40万言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也曾向人推荐起《红楼梦》新政来，并称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还说周汝昌是自己在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在周汝昌开始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之中，除了胡适先生之外，还有一位著名的红学家对他的帮助很大，那就是俞平伯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周汝昌便和俞平伯先生有了书信来往，特别是1963年，俞平伯先生曾给周汝昌回过一封信，答复了他提出的四个关于《红楼梦》的重要问题。第一，刘行本《红楼梦》的后40回究竟出自谁手？第二，胡适先生畅印程乙本的过失。第三，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经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第四，愿听他对己酉本的看法。和俞平伯先生交往的书信，在文革之后，周汝昌整理物品的时候曾经重新翻出来看过。睹物思人，周汝昌非常感叹地说，如今能写这种书信的人已经十分难遇了。他也曾在当年出席招待日本红学家伊藤树平的宴会上，与俞伯平最后一次晤面后做过这样的一首诗，以纪念他与俞平伯多年来的交往。论学从来有异同，和商交谊共言红，三通遗札陶文杰，字句犹存老辈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周汝昌遭受了冲击。1969年中秋那天，他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当时分派给他的劳动任务是看古湖边上的一块菜地。每天凌晨4点钟起来出屋，总是满天的星斗，周汝昌就拿着一根长竹竿，将破裤子卷到大腿根，趟过墨溪的水，要走很远才能到堤上。这样的生活整整一年的时间。1970年8月下旬的一天，周汝昌的命运改变了。那天他正拄着竹竿趟水上堤，干校的一个负责人拦住他说，因工作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天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哪天走告诉我们办手续。周汝昌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在哪天走都可以的情况下，周汝昌提出自己一个星期以后再走，并不是他不急于回到北京，而是自己想要和这一年里所走过的小路、竹林、菜地一一的告告别。 回到北京的周汝昌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红学研究与红学传播上，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要做到这一切，他比别人付出了更大的艰辛和努力。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红学大师、古典文学研究家周汝昌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1970年到1974年期间，周汝昌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周汝昌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即使带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说话才能够听得清楚。不仅听力非常的不好，他的左眼也因为视网膜的脱落，在1975年就失明了。右眼也由于长期从事文字工作，视力非常的不好，必须要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才能够看书写字。由于视力的问题，导致周汝昌无法在稿纸上的方格里书写文字，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纸张上进行书写。虽然身体条件造成了许多的困难和不便，但是周汝昌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与研究。1974年，周汝昌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做了研究员。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之后，周汝昌不但要忙于纷繁的学术研究，还要完成另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应中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邀去做有关《红楼梦》的讲座。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间，周汝昌应美国鲁斯基金会的邀请，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的身份赴美一年。在美国期间，周汝昌除了研究著述之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 特别是为亚美协会的那次讲演让人记忆犹新。那天周汝昌是第一个发言人，他讲演的题目为罕见的文化小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00多位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在台下就座。在他讲演即将结束的时候，主席特意延长了20分钟，要他继续讲下去。后来香港大学的一位教授也愿意匀出10分钟来给他。这还不算，整个讲演结束之后，主席见离晚餐还有1个小时，又临时提议要周汝昌再继续讲。会后晚餐的时候，很多与会人士纷纷表示这场讲演太精彩了，能够有幸听到真是耳福不浅。随着年龄的增长，周汝昌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不好了。渐渐的，他所写的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了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幸好有多年为他做助手的女儿周伦玲认得父亲的字，把这些手稿都敲进了电脑进行存储。2002年，周汝昌曾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虽然84岁了，经历了大悲大喜，但是我很留恋人间事。像我这样的人积累一点东西不容易，我现在写作的精力非常的旺盛，几乎每天写几千字的文章，我女儿简直打不过来。我现在靠半只眼睛拼命地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有做完的工作。我积累了几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吗？到后来，周汝昌的右眼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了，没法再书写文字的他就改成了口述的方式。这下他的女儿周伦玲一个人也忙不过来了，于是儿子周建林也提前退了休，姐弟俩一起帮助父亲周汝昌录音记录。自2005年起，经过整整3年的艰苦奋斗，周汝昌校订批点石头记终于面世了。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周汝昌本人感到十分的欣慰。这本书标明校订批点一共分为3大部分，校订包括了石头记正文与脂砚斋评语，批点则是周汝昌本人多年来研读《红楼梦》的心得感悟。这些看法想法一部分是周汝昌的自白，记下来为的是日后再加以探究，另一部分则是提供给读者以便交流切磋框谬补缺。这本书将《红楼梦》的正文、脂砚斋的评语与周汝昌自己的批点3大部分连成一体，构成一部《红楼梦》的3新版本。周汝昌也曾表示，这是自己经历60多年努力的心力结晶，但却也并不等于是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只是表明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报告和虔诚的献礼。关于评点本，周汝昌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评点本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独创的形式与体裁，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评点的产生与中国书册的格式密切相关。中国汉字书籍一律竖写，行与行之间留有空隙，而版框的上方也留有相应的空白。这就给读书者提供了校刊札记和书写读书心得感想的地位。评点的文字往往使得读者在书籍原文之外，同时又获得了相随相伴、相辅相成之文字的享受。就曹雪芹的不朽名著《红楼梦》来说，也有评点本。评点本原本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红楼梦》是从一开始传抄就带有脂砚斋的多次评点，而不是后世读者所加。换言之，脂砚斋的批语是小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同于后人的附加物。甚至可以说，脂砚斋其实是曹雪芹的合作者，这是大大不同于明清其他评点本的最重要的标志。而周汝昌所作的校订批点石头记，其中的批点虽然与旧时评点不尽相同，但也不能脱离评点文字的基调与风格。正如脂砚说过的，作批是非止一次的，是偶然翻阅，偶有预言便加术语的。周汝昌做这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寻求雪芹原稿文词包括书写方法的本来面貌，这与通常的校订整理的用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 如果一味偏重于按照现行办法来规范化，那必然会把石头记真本原貌的特殊字法句法都拉向了一般化。周汝昌的想法是要尽量尊重曹雪芹的文笔和书写特点，只要不伤害改变原来的含义。步入90岁高龄之后，周汝昌依然为《红楼梦》和红学到处奔走着，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的去讲演，去传播红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要。2008年，年逾90的周汝昌被请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评点四大名著。在百家讲坛中，周汝昌以独特的视角指出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两部名著中不近人情的地方，同时更梳理出了《西游记》与《红楼梦》的许多相通之处。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两部书都在求真，都在写成，而这种态度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对于《红楼梦》和红学的态度。他曾说，只要有三个人愿意听我讲，我都会像数百上千人听讲一样去认真对待，无分长幼贵贱。不少人都认为，作为著名的红学大师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周汝昌几十年里一定是名利双收，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与自己为红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做出的贡献相比，周汝昌的生活是相当清贫的。他晚年一直住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家中没有任何的装饰，所用的家具也相当的陈旧。一张普通的圆桌就是周汝昌的书桌兼饭桌，一把折叠椅，一个旧沙发就是周汝昌先生会客的家当。除此之外，屋子里满满当当堆放的全都是书籍和资料。每逢家中有客人到访，交谈时吟诵起《红楼梦》中的诗句，总是周汝昌最快乐的事儿。那个时候，这位耄耋老人总会像孩子一样情不自禁地鼓掌赞好，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即使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卧病在床的周汝昌，只要听到女儿为自己读些与《红楼梦》有关的东西，立刻就会褪去倦容，兴意盎然。也许这就是一位终生痴于红楼、醉于红楼的老人最大的幸福。 2012年5月31日，一代红学大师周汝昌溘然长逝。然而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周，老人还在口述着一部名叫《梦悟红楼》的新书大纲。此外，他还准备要写一部关于《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书。据周汝昌的女儿回忆，一直到临去世的时候，他的头脑还十分清楚，他是将自己的精力燃烧到了最后一刻，为了红学，为了《红楼梦》。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籍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将请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四烧养生的话题。那么人体的四烧指的都是哪里？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注意它呢？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人老养生重四烧。那首先说这个四烧，烧是什么东西呢？烧是烧结，烧是末端的意思。那我们都知道鞭子有鞭杆，就有鞭烧。这个鞭杆跟鞭梢的关系是，你看人手握着鞭杆使力发力，最后呢发挥作用是在鞭梢。所以那人体来说也有人体的梢节。那人体呢有四个梢节。第一，筋之梢是在哪儿呢？是在人手脚的指甲。肉之梢是在哪儿呢？是在人的舌头。血之梢是在哪儿呢？是在人的头发。肾之梢是在人的牙齿。所以通过观察人体的烧结，你就能够测知身体的内部的状态如何。那人体状态如果良好的话，虽然年过花甲，但是这个四个烧结必定是状态良好的。那如果说人还没有退休呢，这个烧结的部位已经开始出现相应的反应了，那这就说明身体的内部正在出现明显的退化。为什么呢？因为竹从叶上枯。我们观察这个竹子，您就看出来它的枯萎是先从这个竹叶上卷边开始枯萎。那这个就是竹子的烧结，它出现问题了，出现的反应。所以观察人体的烧结，你也能够测知内部的状态如何。那首先观察到的是什么呢？筋之烧，就是人的手脚的指甲。筋在人的身体内部主管人的运动，主管人的指甲的健康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有的老年人走着走着路，哎呦走不了了，为什么呢？腿肚子转筋了。有的甚至是睡着睡着觉，这腿就开始抽筋了，在被窝里就抽开了。有的呢是用这个手去开这个易拉罐的时候，这个指甲出现了撕裂，这指甲撕了劈了。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人的筋出现了问题，体现在人抽筋，体现在人的指甲上容易碎。那这个呢就是通过外在而推测到身体的内部的状态，肝不好了。那通过感知人的舌头，就能够感知到人的肉状态如何。肉归谁管呢？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脾主肌肉。那也就是说一个脏腑负责一个区域，肝呢是主管筋的，那脾呢是主管肉的。所以当这个舌头出现了胖大，一吐舌头，好，这舌头跟这个嘴恨不得都快差不多大了，都快盛不下了，而且这个舌头边上还有齿痕，那这就说明这个人的脾出现了问题。所以平常的表现就是浑身无力，吃东西不香，容易腹泻，回到家以后就一滩泥一样，都拿不起个来了，回到家都饭都不吃，先歇会儿吧。这就是人的脾出现了问题以后，人会出现全身的乏力。所以通过观察舌头这个肉之烧，就能够推测出脾的健康与否。那血的烧是人的头发，所以观察头发非常方便。 头发的状态应该是乌黑的，发亮的，有光泽，柔顺的。那现在血不足了，血是干什么的呢？血就像营养一样，滋润着人的头发。这头发就像庄稼一样，这个血呢就是水过来滋润。那一旦是血少了，滋润的能力差了，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头发干枯，就像枯草一样。然后呢，这头发呢变白，怎么梳理这头发老滋着，就不容易成型。全身的表现包括心慌，因为它血少，这心脏这就慌，因为心脏跳一次出去的血不够用，它得多跳两次，所以心就慌了。然后失眠多梦，然后头晕健忘，这些都是血不足出现的反应。所以观察头发就能够观察到身体内部的血的状态如何。那观察牙齿呢？牙齿是骨之梢，中医说肾主骨，所以观察骨头就能推测出人身体的肾的状态如何。那肾的状态如何，体现在腰腿灵活，晚上不起夜，骨骼坚实，牙齿坚实，这个是骨头好，这是肾好的一个标志。但是有的老年人在生活当中是腰酸腿疼，是牙齿松动，走路脚后跟疼，甚至是弯腰驼背。那张嘴可以测知嘴里的牙已经脱落了好几颗了，所以实际上这种状态就是明显的骨头不好了，那进而推测出人的肾不好了。所以如果说一个老年人他的这个骨质开始疏松了，头发也开始花白了，动不动就抽筋儿，浑身还没有力气，那就通过这些烧结的变化就能够和全身的这个状态联系起来，进而明确的诊断出身体内部的气血脏器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那要改变这种未老先衰的这种状态，那要达到更好的养生延寿的目的，第一，那当然是坚持锻炼，加强营养，能够推迟衰老的到来。第二呢，是观察身体出现的不良的状态，有了蛛丝马迹，即使是在烧结上出现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注意。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气血灌溉全身的时候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一旦不够用了，那我就先把烧结这儿就先免了，我就先紧着重要的地儿用，那就说明这个系统已经开始出现退化了。所以观察烧结的原因就在于此。还有一个，毕竟是身体内部，你不能够随时观察到，通过烧结，通过外在的表现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内部的状态，所以观察起来比较方便。所以针对人的衰老，应该想出相应的解决的措施，不能够任其发展。因为老年人啊，你如果说面前的问题不解决，耗着耗着，耗过多少年，最后程度变重了，你还得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越早想办法，越早实施，越早能够见到效果，后续免除了非常多的麻烦。所以当出现了这些烧结的衰老的迹象的蛛丝马迹的时候，通过有效的改变解决方式，就能够防患于未然。那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刚才说过，锻炼是一个方式，关键是强壮内部，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衰老，已经出现了外部的退化的迹象，所以要想到如何强壮身体的内部。怎么去强壮呢？那刚才说过，气的退化全身没力，血的退化失眠多梦，那表现出来就是舌头胖大，还有头发干枯变白。那要增加身体气血的含量，那也就是说气血足了，这个状态才能够得以改变，人体才能控制住衰老的速度。还有一个呢，就是筋，筋的退化表现出来就是抽筋儿，指甲变薄，容易碎裂。那肾的退化表现在这个牙齿的松动，牙齿的脱落，对吧？那就是肝肾功能退化以后表现出来，就是腰酸腿疼，脚后跟疼，容易掉牙。那所以要想抑制住这种局面，那就要补气血，补肝肾，这样呢才能够把这个四个烧结带出的衰老的信号得以有效的控制， 有效的控制的前提就是内部不衰老了，内部强壮了，当然外部出现的就是好的现象。所以要想增加身体的气血，要想补益身体肝肾的功能，是不是要分头进行呢？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阳光茶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健康顾问郑老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继续有请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四烧养生的话题。 实际上中医学有着共同的解决的方法方式。为什么是共同的方法方式呢？第一，认识到气血的源头。气血的源头在哪儿呢？中医学非常强调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为什么中医的经典要记载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呢？就是古人观察到了气血发源的源头。那肾为五脏六腑之根本，也就是说五脏功能如果衰弱了，那你要通过养护它的根本肾功能，来进而使五脏功能重新的再强壮起来。所以养气血也好，养五脏肝肾功能也好，那都要离不开补益肾功能，从根本上做起，这样呢人就不容易衰老。这就跟养育一棵树，为什么施肥要施到根上呢？浇水要浇到根上呢？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浇到根上了，只要施肥施到根上了，那树干、树枝、树杈、树叶都能够受益，因为它是从根上开始了改变。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身体的状态，应用养肾护肾的办法，不单能使五脏逐渐充足起来，同时还能使气血充足起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所以中医学应用血肉有情之品，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这样呢五脏都能够受益，气血同样能够受益。因为血肉有情之品它补益的力度强，即使说同时调节多个虚弱的部位，仍然能够保证充足的补益的力度。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补益人的身体，它在养肾护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因为它本身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那这样呢就能够给补气血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第二，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样呢就给养肾护肾提供了非常好的前提条件。正是因为海狗鞭突出的补肾的力度，肾功能一旦充足以后，它对五脏六腑有一个好的支撑作用。是因为肾本身就是根本，肾功能好了以后，对生化气血有一个好的支撑的作用，是因为它是气血的一个根源。所以正是因为通过有效的补肾，认准了这个关键的环节，进而达到五脏六腑的强壮，进而达到气血的强壮，这样呢就能够从内部使人真正的充足起来，真正从内部使人强壮起来。内部的强壮，外在的表现就是走路腰腿灵活，牙齿坚固，头发呢柔顺，全身呢有力量，这个筋骨比较柔顺。为什么呢？是因为抽筋啊会导致人走路迈步越来越小，老有根筋瞪着，你迈不大，迈不了大步。所以实际上老年人的健康标准是什么呀？是走路轻快，轻快不光是骨的支撑力量强，还包括筋比较柔顺。所以正是因为海狗鞭补益的力度强，它可以同时修复多处的损伤，所以这几个损伤一起修复，那再加上养肾护肾的草木制品互相搭配，互相促进，这样呢就能够发挥更全面的作用。所以希望老年人认识到这个四烧对身体的重要性，通过观察四烧的变化，就能够看到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在逐渐的衰弱。那通过补益了人的身体，再观察四烧，您就会感知到身体的内部发生的明显的变化，是不是身体的内部

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少有人知的是，糖尿病曾经是令人谈之色变的绝症。 糖尿病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 是谁让糖尿病不再可怕？ 没有人能想到，发现胰岛素的时候，班廷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毛头小伙子。 胰岛素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 恐怕连班廷自己也想不到，他的发现竟然是被活活的给逼出来的。 班廷，胰岛素的发明者，一夜成名，巨额利益10000计的糖尿病人，他将如何选择？ 人们认定的方向，八头大象可都拉不回来呀。 档案，他让糖尿病不再可怕，为您揭秘伟大发明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实验初获成效，让班廷看到了希望，他和助手开始进一步检验提取物对糖尿病的影响。此时已经进入炎炎夏日，胰腺中分离的物质很容易腐败变质，班廷把能弄到的碎冰块全部用来给提取物降温，自己只能和助手赤膊上阵。班廷这一时期的忘我工作后来出现在很多影视作品中，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收集数据，观察记录实验狗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 为了拿更多的钱给狗买食物，班廷自己饿着肚子，连着3-4天都不吃饭，只是等到每周六跑到教堂胡乱吃一顿，因为周六教会会提供免费的晚餐。每当周六的晚上，班廷就把尽可能多的食物裹在衣服里带回来喂给狗吃。在深夜的实验室里，班廷和狗一起分享着教堂的饼干，有的时候累得昏睡过去了，是狗把班廷给舔醒了。1921年8月17日的实验表格，班廷将从其他狗身上提取的胰岛素连续注射进了92号实验狗克里的体内。就像表格上所显示的，小狗克里的血糖数值从最初的33%直线下降，甚至在晚上7点的时候降至17%。之后尽管血糖值有所回升，但是依然是维持在数值22%。班廷的实验的的确确有效抑制了糖尿病的病症。 经过几百天的疯狂工作，班廷最初的想法得到了验证，结扎后的胰腺中的确能提取控制糖代谢的物质，这种物质就是胰岛素。小狗克里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班廷一辈子都忘不了，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等了太久。实验仍需更多的实验消耗品，班廷怎样克服捉襟见肘的窘困？ 此时此刻，哪里还分什么人和狗？ 班廷终于发现了能够控制血糖的物质，却为何仍没能保全实验狗的性命？实验结论遭到质疑，恋情告急，班廷又将何去何从？档案正在揭秘。然而，幸福来得如此突然，竟也是如此短暂。 由于实验设备的简陋，班廷和助手提取的胰岛素用量有限，很快他们仅有的食管胰岛素就消耗殆尽，小狗克里的病情又开始恶化。很快失去药物支撑的克里瘫倒在实验台上，班廷眼睁睁地看着他哀鸣着渐渐失去了心跳。 为什么？为什么呀？班廷悔恨地抱住头，失声痛哭。然而，为了实验，班廷只能继续购买新的小狗，在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只又一只地死去。 小狗克里临死前的眼神给班廷巨大的打击，他如同失去了亲人一般一蹶不振了很长时间。在克里刚被治愈之时，班廷曾满怀欣喜地写信给麦克劳德教授，告诉他自己发现了治疗糖尿病的有效物质。当时麦克劳德正在苏格兰度假，接到信后他立即赶回了多伦多，想一看究竟。然而他看到了小狗克里确实又死了的实验报告，看着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实验数据，麦克劳德质问班廷说，你还想害死多少狗啊，你简直就是个屠夫。 麦克劳德尖酸刻薄的挖苦一下刺痛了班廷的神经。是啊，我的实验结果还需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 实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来自动物保护协会的压力和麦克劳德的讽刺，让班廷意识到自己不能也不愿再用从狗身上提取胰岛素了。他也尝试着用其他小动物做替代品，但克里死后对任何一个活物动刀都让他心如刀绞。然而班廷这个年轻人异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执着而锲而不舍，他至始至终没有放弃过实验的想法，而是又一次开始在绝望中寻找新的希望。 跌入低谷的班廷想起了他儿时的理想。十岁那一年，当班廷看到医生给人包扎伤口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也要当医生，治病救人。班廷开始苦苦地思索，如何在降低生命代价的同时，获取更多的胰岛素。为此，班廷把大学时读过的书都全都找了出来，仔仔细细地读了个透。他的眼前豁然开朗，爱动脑筋的班廷想起了课堂上曾经学过的知识。在他写的胰岛素的早期故事里详细记述了他的理论依据，我们特意为您摘录了下来。根据拉史斯学者已经发现，与成年动物相比，新生动物还有更多的胰岛细胞。与此同时，可以合理的推断，未出生的动物胚胎的消化系统不会发生作用，也就不会分泌消化的酶。由此班廷推断，对于胚胎动物不需要结扎就可以分离出胰岛素。那么选择什么动物的胚胎提取胰岛素呢？班廷和助手商量之后发现，市场上最容易获得的就是牛的胚胎。从1921年9月11日，班廷从狗的胰腺提取，转而向牛的胚胎中提取胰岛素，而这一改变使实验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1921年11月19日这一天，班廷从9个牛的胚胎中提取了胰岛素，经过多次注射试验，实验狗的血糖快速下降。随后班廷又发现，不仅是牛的胚胎，在牛肉中也可以直接提取胰岛素，这说明不需要结扎，不需要承担生命风险，就可以找到充足而鲜活的胰岛素供应。 实验进入最关键阶段，牛胰岛素究竟能否作用于人类？批量生产仍是难题，班廷究竟如何将胰岛素应用于临床？档案正在揭秘。 当班廷再一次把实验的结果交到麦克劳德手上的时候，麦克劳德暗暗地吃了一惊，他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班廷已经因为长期挨饿，面色蜡黄，双颊塌陷，熬夜工作令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麦克劳德没有想到班廷能够再三把实验坚持下来，或许班廷的实验结果是有价值的呢。这一次他终于改变心态，决定帮班廷一把。麦克劳德很快引荐了善于生物提取的颗粒谱，对班廷的胰岛素做进一步的提纯，实验效果有了明显的收获，接受提纯胰岛素注射的小狗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牛体内的胰岛素能够作用于狗，并未出现排异危险，这是否意味着同样能够作用于人？倘若如此，人类绝症糖尿病就真的能被攻克了。然而从1920年班廷投入实验到1921年年底，胰岛素只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提取出来，是否会对人的生命造成危害，是否有排异情况，这还很难说。1921年11月班廷找到了自己的大学好友吉尔克里斯特，当时吉尔克里斯特已经被糖尿病困扰了4年，班廷就问他是不是愿意用口服的方式试试他发现的胰岛素。尽管知道有生命危险，但是吉尔克里斯特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让班廷意想不到的是，药服下去之后根本就没有反应，吉尔克里斯特的糖尿病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口服胰岛素没用，班廷很沮丧。吉尔克里斯特安慰他说，哥们儿别灰心，我还能再停2年，还可以等的。望着已经骨瘦如柴的吉尔克里斯特，班廷泪如雨下，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加紧胰岛素试剂提纯工作，绝不能让这些受折磨的糖尿病人们再等了。胰岛素究竟能不能成功的治疗糖尿病，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人体上做实验，既然口服不行，那就得进行静脉注射。但是在吉尔克里斯特身上试验失败之后，班廷就再也不敢找任何一个活人来做实验了，毕竟注射的风险太大了，而又有谁会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医生发现的新玩意儿，那怎么办呢？1921年12月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班廷把针头扎向了根本就没有糖尿病的自己。 将胰岛素试剂注入自己的体内后，班廷做好了时刻迎接死亡的准备。牛胰岛素试剂只在狗身上起过作用，给吉尔服用的口服试剂也没有任何疗效，自己又没有糖尿病症，扎下这一针意味着排异反应，很有可能要了他的命。他一分一秒的等待，看着流逝的时间，紧张地感受着生命的倒计时。然而令人激动的是，48小时后班廷没有出现任何排异反应，这意味他成功了。班廷迫不及待地到医院寻找糖尿病病人，并把结果告诉给麦克劳德。1922年1月，麦克劳德帮助班廷找到了第一个志愿者，这个男孩叫托马森。见到班廷时，他患病3年，体重还不到50斤，濒临死亡。 注射存在风险，然而与其像僵尸一般的等死，不如抓住这一线希望，放手一搏。托马森的父母最终同意接受班廷的治疗。1922年1月11日，托马森成为第一个接受胰岛素注射的糖尿病患者。奇迹真的出现了，他的体重从之前的50斤变为95斤，在4-5个月之内获得康复。班廷发现的胰岛素终于发挥了疗效。1922年5月3日，在麦克劳德的帮助下，班廷和助手共同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医学协会会议。他将胰岛素的发现向世人公布，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为此欢欣鼓舞，他们的病有救了。然而随着糖尿病人的纷至沓来，问题也显而易见，仅凭班廷和其他助手提纯的胰岛素根本就不足以应付数量庞大的病人群体。一些病人在病情好转之后又再次因为药物中断而死去。 看着那一双双求生的眼睛，班廷又回想起死去的小狗克里，而现在他的内心更为痛苦，因为他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依靠手工提纯胰岛素根本不能长久，病人的死亡令班廷心急如焚。但所幸麦克劳德很快帮班廷联系到了美国的李莱制药公司，胰岛素在这里进入了批量化专业化的生产线，保证了糖尿病人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糖尿病人因为美国李莱制药公司生产的胰岛素获得新生，而此时的班廷却多了一块心病。美国的制药公司只能保证美国人的用药，而班廷作为加拿大人，他更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应用于祖国。 为了能在加拿大生产胰岛素，班廷、贝斯特、麦克劳德以及提纯胰岛素的克里普联合与加拿大康乐特抗毒素实验室签订了合同，共同致力于推动加拿大本国胰岛素的生产。然而班廷不久便失望地发现，这个实验室并不具备生产能力，原因就是设备不行。着急的班廷开始多次向实验室提出改造设备的申请，然而班廷的申请石沉大海，实验室没条件改造设备。班廷再一次决定这件事还得靠他自己解决，班廷开始想方设法筹钱。班廷决定自己筹钱，这个一直待在实验室里的理科男开始强迫自己到处应酬，到处求人。因为急性子、直脾气，使班廷吃了不少闭门羹。他不讲究社交方法的要钱语言，使他拿钱改造生产设备的想法石沉大海。然而，就在这时，让班廷意想不到的是，钱自己找上了门。 1922年7月，一个美国人衣着光鲜突然来拜访班廷。为什么？他要买断胰岛素。自从班廷发现胰岛素的消息在华盛顿的会议上被公布之后，这个美国人就盯上了班廷，因为他觉得胰岛素是奇货可居，是绝对可以赚到钱的商品。美国人给班廷开了个价，$1,000,000，外加5%的红利，这在1922年绝对是个天价。之前我们也跟您讲了，这时候的班廷是急需要钱，他家里的家具就剩下了一木头桌子、一把木头椅子，他所有的钱都砸在了实验室的这堆家当上，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女朋友也因为他穷而没了踪影。此时的班廷心里又想着要在加拿大批量生产胰岛素的事，钱是他现在解决所有困境的唯一方法。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班廷把美国人给拒了。面对$100万，班廷坚定地摇了摇头，专利我不能卖。 缺钱的班廷为什么不卖专利呢？因为他很清楚，如果美国人垄断了胰岛素的交易，哄抬物价，那么在未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幕，糖尿病人因为买不起药而丧命。后来班廷这样记述他当时的心情：无论国籍与民族，世人的生命都同样可贵，于是我拒绝了这场交易，继续自己找钱。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永不服输的班廷四处打探，终于他找到了一位富翁。富翁的女儿刚好患有糖尿病，他被班廷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决定资助加拿大的实验室进行胰岛素的生产。 成功实现批量生产后，班廷又继续致力于胰岛素在世界的推广，很多糖尿病患者学会了自助进行胰岛素注射。1922年8月，美国国务卿的女儿伊丽莎白·休斯接受了班廷的治疗，在注射胰岛素短短2个多月后，她的体重就从40多斤恢复至80斤。伊丽莎白的治愈使胰岛素迅速风靡全世界，康复后的伊丽莎白一直活到了75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门为班廷设立了研究所，除去每个月$2000的收入外，班廷每年至少可以获得12500元的奖金。然而当有了钱的班廷兴奋地再去找女朋友艾迪斯时，她已经嫁为人妇。在这条义无反顾的发明路上，有坚持，有付出，有收获，也有代价。当班廷的药治愈着人们的身体时，班廷激励人心的故事也被传向世界。美国《时代》杂志将班廷刊登为封面人物，时任英国国王乔治主动要求接见班廷。1922年，班廷成立了自己的糖尿病诊所。一年之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成为改变人类健康史的传奇。 如今的班廷已经功成名就了，然而相比于亮相的镁光灯下，班廷更愿意待在实验室，继续他毕生热爱的医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班廷决定放弃富裕安稳的生活，前往战场。1941年2月21日，他坐上了飞往前线的飞机。有人说他是去英国参加研究生化武器秘密会议，以此来抗击纳粹。也有人说他只是去志愿当一名军医，帮助更多人摆脱身体上的痛苦。然而班廷此行的目的永远成了一个谜，因为那一天飞机不幸坠毁在纽芬兰，夺去了一个伟大的医学家年仅48岁的生命。继班廷发现胰岛素后，1955年，英国科学家成功测定了牛胰岛素的蛋白分子结构。1965年，中国科学家首次研制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些人使糖尿病不再可怕，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同班廷一样，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换取更多生命的延续和帮助全人类获得更好的生命质量。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享受健康时，请献上我们对他们永远的敬意。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读